来到指挥部， P5092 正独自一人站在沙盘前面。任小素疑惑道，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不开心呢？ P5092 抬头看了他一眼， 没有，只是在想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我看你们上午开会了，有什么结果吗？ 也不用瞒你，今天下午2点钟就会有28枚导弹分别轰炸那七处蛮子的火力部署，然后长城以内将会有6支火种的主力部队出城反攻，也就是火种会有一半兵力参与这场战争，合计72000人。 人数还真多呀，不过你不怕我给你的情报有误吗？ 我相信你。 行吧，首先我能给你保证的是，我得到的情报并非猜测，放心轰炸吧。既然眼看就要打赢了，为什么还愁眉苦脸的？ 不知道，可能是隐隐的担心吧。对了，这次你还负责带侦察连吧？ 没问题，而且这次杨小姐跟我一起行动。 这样我就更放心了，两位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告诉我，现在距离出发只剩下1个多小时的时间，希望你们尽快准备。 行了，那你继续研究吧。对了，这次出兵你也去吗？ 第三师全军出击的话，我肯定要一起上前线的，没道理坐在长城里面养尊处优，毕竟我也有 T4 级别的实力。 任小苏一听便开心了，这要是带着 P5092 大兴西北，不仅得到一个指挥官，还能得到一个 T4 级别的高手呢。虽然 T4 对任小素来说不算什么，但 T4 的身体素质已经高于大部分超凡者的平均水平了。任小素与杨小锦一起到侦察连报道，并且穿戴上了侦察连的一套装备。这一次侦察连的士兵全都没了质疑的声音，而是兴高采烈的。他们虽然悍不畏死，可要是能不死的话，那不是更好吗？就在下午2点多，火种后方有28枚导弹锁定坐标后腾空而起。那一枚枚导弹看起来就像一只只朗基努斯之枪，在天空之中喷吐着长长的尾翼，精准地飞向目标地点。轰鸣声中，长城都在摇晃，大量灰尘从城墙的墙壁上落下，搞得站在城墙下的士兵灰头土脸的。就在这喧嚣里，长城的一道道闸门缓缓抬起，然后便是数以万计的部队排成长龙一般开赴北方森林。一辆辆军用越野车驶出，紧随其后的还有火种配备了机枪矩阵的 E33 装甲车与 E34 重型坦克。中原人类的陆地打击能力终于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蛮子面前。这一次任小素他们出发北上的时候是坐在几辆装甲车里的，直到进入北方森林，他们才会与主力部队分道扬镳。此时野战医院里的学生们还在等着任小素回去要个签名啥的，他们却没想到任小素这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过野战医院。176号壁垒南方的大牛山一线， 安全，安全。 通讯频道里独有的电流声传递着讯息，一支五人组成的王室精锐特种部队正朝着大牛山北方进行渗透，所肩负的责任就是侦查北方蛮子的动向。在176号壁垒破灭之后，王室的主力部队便退守大牛山一带，然后等待那些占领孔氏的部队前来会合。事实上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王室经历的战斗要比火种还多一些，毕竟蛮子南下的路径上他们首当其冲，战况是非常惨烈的。这种情况直到王室其余主力部队抵达大牛山防线才终于有所好转。好消息是蛮子似乎损失也很惨重，这些北方族群不再强攻，而是转为山内游击。这时五人小队向着山脉北方快速渗透过去，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大牛山以北的王甘岭，那里是已知蛮子前进基地之一。王氏曾活捉过几个蛮子审讯，对方最终交代有一位远征军团的将军在那里驻扎着， 距离目标地点还有21公里，预计2小时后抵达。 特种部队的队长在通讯频道里说道。两小时后，五人小队格外顺利地穿越了山岭，这让他们有些疑惑，因为这一路上竟然连一个蛮子的暗桩都没有遇见。当他们能够遥望王甘岭的时候，五人小队突然愣住了。队长赶忙在通讯频道里向后方汇报， 王甘岭已经没有敌情了，重复，王甘岭的远征军团已经不知所踪了。 此时此刻，他们通过望远镜只能看到那王甘岭里混乱的生活垃圾，篝火已经不知何时熄灭了，看样子这里的远征军团已经离开很久了。当火种部队的六支主力部队向着北方森林挺进的时候，庞大的步兵部队在 E33 装甲车和 E34 坦克的掩护下看起来异常壮观。火种部队在荒野上形成有层次的前进训练，数以万计的部队在大地上密密麻麻的，让长城之上正在看着部队前进的人心中一阵振奋。这就是中原人类的力量啊。因为导弹轰炸的关系，森林里燃起山火来，可这时天上飘起春季里第一场雨来，这场山火还没来得及形成火势就被浇灭了。此时第三师并没有跟其他主力部队一样全军出击，而是只出动了一支侦察连，还有一支步兵旅，就跟昨天一模一样。任小素好奇问过 P5092 为什么如此安排， P5092 的回答是，第三师的主力其实一直都是火炮部队，而火炮部队最擅长的是打阵地战，这种快速突进的战斗里，火炮部队反而会成为累赘，所以与其带着累赘，还不如就让火炮部队在长城发挥最大的作用。 P5092 心中仍旧隐约有着一些不安，万一北方真的出现什么问题，火炮部队在长城上也好留作底牌，可以为部队撤退提供掩护。快要进入森林的时候， P5092 忽然命令任小素所在的装甲车停下来，他专门来到车旁边对任小素说道， 我这边需要你随时保持通讯畅通。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借用你对蛮子的了解，对荒野的了解，来打这场仗。在之前大师山的战斗中，还有昨天的战斗中，我发现你对蛮子的预判已经超乎想象，所以这场战斗需要你提供一些帮助。 可你才是指挥官啊。 指挥官要做的并不是一人独断，而是利用一切有用的资源、情报、人来打赢战争。 指挥官从来都不是万能的，弄情报他不如侦察兵，正面作战他不如替伍，但是 P5092 之所以能够成为火种内部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他善于借力。之前在大石山里也是，他自认为无法很好地解决蛮子偷袭军营的问题，于是便直接申请第三师以外的特种部队来执行这个任务。任小素觉得这种心怀谦虚的习惯其实很好，战争是很现实的，就算你硬撑着说自己一切都能搞定，但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P5092 突然说道， 而且正面战场需要两个狙击手来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我刚才认真思考了一下，你和小景姑娘带着侦察连，那些侦察连反而会成为你们俩的累赘，不如你们单独行动。 装甲车里还坐着侦察连的连长 T40219， 他听到长官说侦察连是累赘的时候有些默默无语，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事实，但长官你能小点声吗？侦察连对于火种部队来说绝对不是累赘，但侦察连的士兵心里都有数，如果任小素跟他们在一起，确实有点束手束脚的样子。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和杨小锦跳下装甲车说道， 好，那我们两个就单独行动了，我也觉得这样更好。 只有这样，他和杨小锦才能肆无忌惮地在森林里游走，成为目标最小的战场幽灵。 P5092 目送任小素他俩离开，走的时候任小素还带走了一张指挥部的地图，上面标注了各个地形的编号，方便任小素直接以编号来提供信息。战争开始了，森林中轰鸣作响，往日幽静的森林显得格外热闹起来，树梢上的飞鸟早已被全部惊上了天空，朝远方飞去。火种的六支作战部队人数众多，原本火种那位老人下令由 P5092 来指挥这场战斗，可事实上火种也没有下达正式任命临时总司令的红头文件，所以 P5092 的指挥权仅仅停留在了制定作战计划层面，一旦战争开始，其他的 P5 高级将领就不再受他节制了。这次战争中，好几名高级将领都有心去争集团军总司令的位置，这也是大家之前针对 P5092 的原因，不想让他继续独自领功。可是现在呢，他们竟然发现 P5092 只带了一支步兵旅出来，这还怎么跟其他人抢功？一时间好几位高级将领都有种松口气的感觉。一支步兵旅的人数是很多的，可在这场战争面前就显得稍微渺小了一些。在其他高级将领看来，其他作战部队都是火力全开，你第三师只出一个步兵旅，能取得的功劳根本没法跟大家比啊。所以很多高级将领甚至觉得 P5092 这是示弱，不打算争司令之位的表现。火种六支主力部队每小时都要进行一次战情通报，一边让各个部队都及时得知战场信息，有个宏观的认知。刚出发的第一个小时战情通报，其他高级将领就发现第三师步兵旅的行进速度要比其他部队慢一些，其他作战部队全都是快速前进希望立功的，可第三师却不急不缓，根本不急。第二个小时战情通报时，其他作战部队已经开始正面接触远征军团，通报中开始出现杀敌数与阵亡了。可是有其他的 P5 高级将领忽然发现，第三师那边不管是杀敌数还是阵亡依然是零，就仿佛这第三师是过来旁观的一样，你们打你们的，我们就看看。其他的高级将领心说，难道 P5092 真的没有打算争夺司令之位吗？这是在会议上被针对后主动退避的姿态。其实第三师到底杀多少敌人不重要，大家在意的是 P5092 的态度。不过这样也好，P5092 不争的话，大家就都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此时此刻 P5092 正坐在指挥车里闭目养神，步兵旅在进入森林之后竟然又放缓了行进速度，一旁的副官都快急眼了。要知道 P5092 以后若是当了司令，他也说不定能混个主力部队正职长官当当呀。但是 P5092 不急，他急也没用。 长官，其他部队可都打起来了，咱们兵力本来就比别人少。 我在等。 P5092 眼睛都没睁。 您在等什么呀？ 这时一直安静的通讯频道里传来任小素平静的声音， 朝 A17 位置前进，然后转向 A21 位置进行埋伏。 现在任小素与 P5092 的配合就是任小素说出自己的意见，然后 P5092 来配合，这就是 P5092 提出的想法。也就是说，整个火种第三师步兵旅都变成了任小素的后援部队，这几千人都只是为了给任小素提供战术支持罢了。任小素让他们从 A17 方向绕到 A21 号位置进行伏击火力压制，那步兵旅就按照对方的思路去进行战术支持。对于 P5092 来说，这就是他理性思考之后选择的最正确的作战计划。一名绝对优秀的指挥官绝不是要在一切时候都占据主导地位，只要能赢怎么都可以。 需要我们多久抵达 A21 号地区？我预估步兵旅以最快的速度行进，能在15分钟后到达指定地区。 那就15分钟，搭建好临时的机枪阵地，到时候 可能会有蛮子的部队从那里去包抄另外一支火种的主力部队，我提前找好狙击位置，帮你们进行火力压制。 好的，按你计划进行。 副官这时撇撇嘴， 我知道他很厉害，但这种数千人的战争面前，两名狙击手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了。我之前还专门问过，他俩带走了两杆反器材狙击步枪，但问题是他俩人带的子弹总共也才50发，如果只是杀掉50个人的话，那也谈不上什么火力压制。 似乎因为常常被打脸的缘故，副官已经对任小素产生了很深的怨念，并不是说他记恨任小素，相反他非常佩服任小素，但就是想嘴上赢一次。 P5092 好笑地看了他一眼， 等等看就好了。 说着火种第三师快速向 A21 号区域进发，到了那里之后，整个步兵旅迅速井井有条地搭建阵地，士兵们只用了5分钟时间，就拿折叠的工兵铲挖出了一条简单的战壕来，12个机枪阵地也搭建完成。一场战争里，光有战术也不行，如果下面的士兵没有很强的执行能力，那一切战术都白搭了。再等了5分钟，一切都如任小素所料的那样，真的有一只蛮子从他们阵地不远处经过。副官发现蛮子的时候也有点无奈，起码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任小素在这片森林里的侦查与判断能力简直跟开了挂一样。 P5092 静静地看着那些打算快速穿过 A21 号阵地的蛮子，他看了一眼地图，看样子对方是打算绕后去突袭第六师。 开火吧，把这只蛮子部队给吃下来。 要不要跟第六师说一下，让他们的后方部队一起合围啊？这怕是要有近千名蛮子，如果突击我们的阵地，很有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把他们杀完，他们就冲进阵地里面了。长官，您看他们还带着那皮革盾牌呢。 要知道，以蛮子的身体素质，万一里面有几个与 T4 级别媲美的战士冲进阵地，甚至有 T5 级别的出现，那阵地可就危险了。P5092 想了2秒钟， 不用打。 说话间，藏在树林里的火种部队打了蛮子一个猝不及防，那些蛮子似乎也没想到这里竟然会有火种部队在埋伏，他们怒吼着举起盾牌朝阵地冲来。 P5092 皱起眉头，他原本还想着对方会惊慌失措一下，这样步兵旅就能造成更多的杀伤，结果对方反应非常迅速，眼看着那些盾牌遮挡下，机枪阵地也要危险了。不过 P5092 并没有立刻做出战术调整，而是继续等待着。下一刻，两声狙击枪的轰鸣声在步兵旅对面响起，两名合力举着盾牌的蛮子竟是被直接打成了血雾。那盾牌极其沉重，需要5名蛮子合力才能抬起，当两名蛮子死掉之后，剩下3人立马不堪重负地扑倒在地，盾牌一倒，也就显露出盾牌后面掩护着的蛮子士兵来，这支蛮子部队冲锋的阵型立马被打出了一个缺口来。这一次不光蛮子没有想到狙击手会出现在身后，就连 P5092 他们也没想到任小素和杨小姐竟然敢藏在后方。如果这时候步兵旅不给力，那蛮子转头就能去包围他们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眼看着蛮子已经分出一小股兵力开始后退，应该是要去寻找狙击手的。P5092赶紧对副官说道， 牵制住这些蛮子，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去寻找狙击手。 可是话音刚落，他们就看到那一小股蛮子已经一个接一个的开始倒下，狙击手藏在暗处，而蛮子又没有有效的远程击杀能力，只能任由狙击手宰割。只是这一晃神的功夫，蛮子就已经有数十人死在狙击枪下了。这些蛮子原本背对着狙击手方向冲锋，现在前后被夹击， 已经陷入两难境地了。随着一个又一个蛮子倒下，副官忽然嘀咕道， 他们不是只带了50发子弹吗？眼看这已经被他们打死近百个蛮子了吧。 P5092 忽然在想，任小素让自己在 A21 区域进行伏击，是不是把自己当成诱饵了呀？步兵旅现在的意义不就是正面牵制住蛮子，让他们不得已将背后全都亮给狙击手吗？想到自己竟然也成了别人的诱饵， P5092 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来，这可太有意思了。这时通讯频道里任小素问道， 当诱饵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不错。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本来是想借这事儿拿 P5092 当一次诱饵，事后他就可以跟 P5092 说，你看当诱饵的感觉不好受吧，以后到了西北就别随便把别人当诱饵用了。但是 P5092 被当作诱饵之后竟然说感觉还不错，这让任小素陷入了一阵迷茫，自己到底该怎么劝化 P5092 呢？此时剩余的数百蛮子想要撤退了，他们将十多面盾牌挡住前后两个方向，快速地朝其他方向离开。可还没等他们走远，另一个方向竟然也传来了狙击枪声，这让 P5092 愣了一下，他们听到快速且连续不断的狙击枪声，以为这是两名狙击手在同时开枪的结果，毕竟他们的火种反器材狙击步枪为了保证精准度是单发的射击理念，所以一名狙击手根本没法那么快速的射击。可现在他们突然意识到，其实在蛮子后方的狙击手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人，而另一个人早就等在蛮子可能逃跑的路线上了。待到战斗结束之后，任小素让步兵旅前往 A22 区域。 P5092 说道， 战士们这时候需要休整。 没事， A22 区域是安全的，去那边休整吧， A21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说着任小素就关闭了通讯，然后等步兵旅离开后，任小素快快乐乐地出现在战场之中，开开心心地捡起了斧子。其实 A21 区域安全得很，他让步兵旅离开纯粹就是为了方便他捡斧子罢了，毕竟步兵旅在这儿他也没法捡呢，是不是？不过任小素捡完斧子也还有其他目的，因为他突然发现今天遇到的蛮子竟是全都戴上了头盔还有面甲。其他人并未多想，心想这可能是蛮子进入全面战争后的制式装备吧，毕竟蛮子最脆弱的地方就是脑袋和眼睛了，保护一下也没什么毛病。可任小素心里犯嘀咕了，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既然有这制式装备为何以前不戴呢？他捡完斧子之后直接扯下了一名蛮子的头盔，结果他愣了一下，只见那蛮子的头发花白，络腮胡子掩盖下的皮肤布满了褶皱。虽然北方族群与中原人长相不同，但年轻人与老人还是很容易分辨的，眼前这蛮子分明就是个老蛮子呀。这远征军团什么情况？难道是因为战线拉得太长了，所以兵员不足，必须让老兵上战场了？也不至于吧。任小素一口气摘下十多个蛮子的头盔，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中年，还有少数则是老年，这就让他非常不解了。难怪刚才第三师打得并不吃力，合着是在跟一群老兵打。都说拳怕少壮，人到了一定年龄后必然会迎来身体机能的衰退，想来蛮子也不会例外。或许力气还在，但体力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任小素也不知道这个发现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等会儿得跟 P5092 聊聊这个事情。也就是这时宫殿突然说道， 发现有任务长时间未完成，任务截止时间仅剩3小时，请宿主尽快完成，否则扣除宿主手中的基础级学习图谱。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这才想起来上次他带着侦察兵进入森林时，宫殿还发布了一个任务呢，而且 当时他一直都没有完成来着。这还是他头一次没有完成任务。没想到宫殿竟然还会进行惩罚措施，看来得想办法把任务做了呀。火种六支主力部队进入森林后第四个小时的战情通报，让所有看到战情通报的人都愣了一下。在之前的三个小时里，第三师就像是完全在战场里隐形了一样，没有杀敌数，也完全没有伤亡发生。其他几位高级将领看到这份战情通报，还以为 P5092 是进来划水的。不过第三师只来了一支步兵旅，好像态度已经足够明显了。然而到了第四个小时，第三师的战情通报那边杀敌数忽然就蹦到了900多。可是最诡异的情况在于第三师并没有出现伤亡，各个部队也都与蛮子交手了，那些蛮子皮糙肉厚的，还有盾牌，有好几个临时阵地都被冲破了，搞得伤亡很大。甚至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还在这片森林里遇见了蛮子中的高手，对方身披重甲，戴着头盔与面甲，竟是硬扛着重机枪，以徒手之力掀翻了三辆装甲车与两辆坦克。亲眼目睹这种力量的瞬间是极其震撼的。装甲车与坦克在普通人眼里那就是力量与毁灭的象征，就连那沉重的履带在地面行进时发出的隆隆响声都仿佛压在人心口一般厚重。可是蛮子里竟然有能够徒手掀翻坦克的高手，这个级别甚至可以碾压 T5 了。要知道他们这次出击的虽然不是重型坦克，但也有40吨的重量了，再加上里面坐着的5个人和装备弹药，那就是41吨左右。掀翻当然不是举起，而是抬着一侧给推翻，这样完全不用承受41吨的重量，可这也足够吓人了呀。当时有人看见那一幕的时候，甚至会觉得如果没有导弹轰炸，恐怕很难再有什么热武器能够对那名蛮子造成什么伤害了吧。这一次面对这名蛮子的火种部队硬生生耗掉了数百人为代价，甚至临时有 T5 带领的特种部队围杀，才终于将对方耗到力竭杀死。而且杀死对方的手段还是在战斗过程中一名 T5 打掉了对方的头盔与面甲，然后由一名枪法极好的士兵击中对方眼部，这才杀死的。与此对比之下，第三师竟然毫无损伤地杀掉近1000名蛮子，这就让其他所有高级将领心里都犯嘀咕了，这第三师到底在干什么？一名高级将领对身旁的作战参谋说道， 我知道你和第三师一名作战参谋关系不错，之前是同一些军事院校毕业的，下次再沟通战情的时候找机会问问他们在干什么。 明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到了第五个小时，第三师又是数据毫无变化，没有杀敌数增加，也没有产生伤亡。这名第七师的作战参谋连通了第三师这边的通讯设备，等到他相熟的那位同学接电话后，他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们第三师在干嘛呢？ 电话对面的第三师作战参谋犹豫了一下， 我们没干什么呀。 什么叫没干什么？军队要么在行军，要么在打仗，总得有在做的事吧。 没什么就是没什么。 等等，我怎么听到你们那边有人在唱小鸭子？ 他把话筒贴近了耳朵，甚至还捂上了另一只耳朵，想要听清楚一些，结果还没等他听个真切，对方就急切地把电话挂断了。第七师的 P5 将领看向作战参谋问道， 第三师到底在干什么？ 作战参谋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我感觉他们好像是在唱儿歌。 他对面的高级将领沉默了半晌，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傻？ 因为第三师的关系，几乎在第四个小时之后，所有的主力部队都更加关注战情通报了。绝大部分人都想知道第三师到底在干嘛， 为什么可以无伤歼灭近千的蛮子？此时，火种的六支主力部队分别从六个方向呈扇形向北方推进。战斗虽然伤亡不小，但仍旧在火种的可接受范围内。到了第五个小时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战情通报也如约而至。这时候，其余五名高级将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看第三师的数据。结果，这一个小时里，第三师的数据再次停止，竟是没有任何的变化。这下搞得其他高级将领都疑惑了，完全不知道第三师在搞什么鬼。按道理说，一个小时里就算没有新的战斗，在前进的路上也能遇到一点零星的蛮子暗桩吧，你们第三师这一点数据变化都没有，难道是直接停在原地没有动它吗？然而到了第六个小时的时候，战行通报里第三师竟是直接在入夜之后一小时之内歼灭蛮子3000余人，而第三师自己的伤亡却只有几10个，这种战损率堪称恐怖。其他主力部队想要吃下3000多个蛮子，就算打得再顺利也得损失1000多人呢。战争就是这样，以兵力消耗兵力才是常态。到了第七个小时，新的战情通报一出，其他的高级将领全都懵了。只因为第三师以杀敌数12000人高居第一，并且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第三师的总歼敌数一下子变成了所有主力部队里的第一名。虽然战争并不是纯看数据的，但屁股之间就是在暗暗较劲的。现在还没有到真正论功行赏的时候，能看到的也就只有这战情通报上的数据，不比这个比什么？要知道，第三师可就只有一个步兵旅啊，兵力是其他部队的1/3。也就是说，第三师兵力比其他主力部队少，还能杀得比他们多，这就很说明问题了。一些主力部队的作战参谋都在想，难怪自家长官老是把 P5092 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对方确实很厉害，不过厉害也要符合逻辑吧，几千人的步兵旅是如何歼灭10000多蛮子部队的，而且看伤亡竟然才数100人。不论第三师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战斗，这都是大捷。一时间，其他几位 P5 有了紧迫感，立马开始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不过，各个高级将领也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似乎是因为火种主力部队攻击太猛，又似乎是蛮子被导弹给炸傻了。他们在进入晚上之后，仗打的是越来越顺利了。原本悍不畏死的蛮子开始节节败退，火种的主力部队就像是天兵天将一样，开始撵着蛮子打。这给了火种士兵们极大的信心，P5将领们脸上的愁云也都被笑意取代。这时，杨小锦扛着一杆狙击枪走在森林里，他问一旁的任小素说道： 你怎么突然跟赶时间一样，简直就是带着那支步兵旅马不停蹄的杀蛮子。 我一直都想杀蛮子呀，只是现在更想杀了而已。我有个事情必须要做，那就是在3小时之内帮助战友缓解紧张的情绪。 这是你的任务吗？ 他还是头一次听任小素提起这个，不过他并不意外，毕竟没任务谁会闲着没事拉他在山里忽然跳皮筋儿啊。任小素点点头说道： 具体跟你解释不清楚，之前我尝试了很多办法想要缓解大家的情绪，我自己才艺表演不行，让士兵们才艺表演也不行。 杨小锦默然无语，他心说，你这只能让士兵在战场里更加紧张好吧。 所以我就重新思索完成这个任务的方法，士兵们紧张的来源是什么？ 杨小锦转头看他， 他们紧张的来源就是蛮子呀，所以我就想，那是不是把所有蛮子都杀了，他们就不紧张了？大家在森林里也不清楚自己未来要面临什么，有可能随时都会有一支蛮子部队杀出来，那搁着谁能不紧张呢？可这个森林里没有蛮子了以后，大家不就放松了吗？你觉得我说的这个有道理吗？所以咱们要赶紧把蛮子都弄死才行。 杨小锦想了想，好像这逻辑确实没什么问题，虽然听起来比较硬核，但确实是治标又治本的办法，直指本质。 有没有考虑过，其实你正正经经给大家做个战争动员，也可以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 是这样吗？没事，反正已经杀了这么多蛮子了，那就继续按这个路子走吧。 说话间，任小素加快了脚步。 跟我走，老许遭遇了一小股蛮子，我已经让老许把他们全部杀了，跟我去捡斧子。 如今老许的实力，就连替武来了也是被碾压的命，更何况是这些蛮子。这时通讯频道里传来 P5092 的声音。 任小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哦，我这边刚刚遭遇到一小队蛮子，稍等啊。 P5092 疑惑问道。 在哪个区域？我们迅速过去支援。 不用，我已经杀完了。 这句话在大家通讯频道里回响着，脑中盘旋着。事实上，第三师在后面这一个小时里只进行过一次正面战斗，余下的时间里就只是听着任小素在通讯频道里冷冰冰地抱着杀敌术。 P5092 他们甚至连蛮子在哪都不知道，蛮子就已经被任小素给杀了，这和他们之前的作战方式有点不一样啊。一开始大家还有配合有分工，还都挺有参与感的，但现在真是一点参与感都没了，大家跟在任小素身后推进就行了，甚至还能在路上聊聊天，反正前方的蛮子已经被任小素给弄死了。 P5092 忽然感觉任小素的作战方式像是变了一样，就仿佛之前还在隐藏实力，而现在已经火力全开了似的。侦察连的兄弟们表示，他们对此感觉一点都不陌生，上一次他们也是这么逛街的。侦察连不仅自己逛街逛出经验，还会给其他战友们传授经验。侦察连一名士兵淡定从容地说道。 不用担心，他就这样，狙击手只是他的身份而已，但其实他近身战更加恐怖。你听说他在城墙下接斧子反制回去的事情没？当时我回头看到斧子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死定了，结果他徒手就接住了斧子，还飞斧劈死了一个蛮子。所以不用太担心，我们安心逛街就好。 估计任小素自己都没想到，侦察连已经开始给其他战友科普了。似乎杀的蛮子已经足够多了，也似乎是太过轻松的缘故，步兵旅的士兵们还真的渐渐放下了自己的恐惧与紧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那边正迂回后方捡斧子呢，忽然就听到宫殿发声。 任务完成，奖励宿主两点自由属性，可自行分配。 任小素愣了一下，直接把属性分配给了力量与敏捷。如今他的力量与敏捷已经达到了 17.5 和 17.1 了。 奇怪了，任务怎么突然就完成了？ 任小素心中还有些疑惑，这还是他头一次不知道自己任务怎么完成的呢。不过就在他捡斧子的时候，杨小锦看到他连头盔都要摘下来，便好奇道。 连头盔也要带走吗？ 不是，那头盔一股子头油味，谁要那玩意儿啊？我就是看看这些蛮子的年龄。 结果这一看不要紧，任小素竟然发现这一次遭遇的蛮子全都是老人。一开始遇到的蛮子部队里，老人也不过占了两成比例而已，并未引起任小素的警惕。可现在全都是老人，任小素就已经发现不对劲了。如果是兵员不足，必须让老人也上战场，那为何不直接退兵呢？老人的战斗力那么弱。难怪现在各个火种主力部队高歌猛进，合着不是大家生猛了，而是蛮子变弱了。任小素打开通讯频道喊道， P5092 听到了，回个话。 第三师的士兵们低头不说话，他们还是头一次见有人这么吆喝自家长官的，但任小素他们也惹不起，只能假装听不见。 P5092 疑惑问道， 怎么了？ 我在 B11 区域，你们过来一下，有事情要商量。 任小素距离第三师不远，对方很快便赶了过来。 P5092 一眼就看到地上一堆蛮子花白的头发。 这是我刚刚杀死的蛮子。 P5092 看了一眼，这些蛮子身上全是刀伤，看样子是任小素直接突袭了100多名蛮子呀。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就像是一个人包围了100多个人一样，但偏偏就是事实。 你看，这些蛮子全都是老人，我严重怀疑蛮子突然戴上了头盔就是为了遮蔽这些士兵是老人的真相。 P5092 蹲下来查看， 之前遇到的蛮子也是吗？他们怎么连斧子都没呢？ 任小素打量了一下周围， 我也不知道啊。 并不是蛮子没拿斧子，而是都被任小素给收起来了。不过这也不是重点。 P5092 问道， 之前杀掉的蛮子你有检查过吗？ 侦察连，火速回去查看一下，看看他们的年龄以及老人的比例。 不得不说， P5092 反应迅速，一瞬间就觉得不对劲，要结合之前的情况来分析战况了。只是任小素赶忙拦住， 我已经查看过了，不用去了。之前遇到的蛮子里老人的比例要么是37要么是28，数量并不多，但这次不一样了，既然全是老人。 任小素必须拦住侦察连，不能让他们回去，不然他们就发现斧子不翼而飞的事情了，到时候可就不是战争事件了，是灵异事件。任小素转移话题道， 你觉得蛮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P5092 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兵源不足的问题，不过他又想了想， 不清楚，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啊。 然而就在此时，一名通讯兵跑了过来。 长官，第6师宣布他们擒获远征军团前锋部队的首领瓦连京，蛮子的主力部队已经溃败，开始向北方逃窜。 自古以来所有战争，擒贼先擒王都是一条取得胜利的捷径，一旦抓住或杀死对方的最高长官，那么 99% 的部队都要溃败。一方面是群龙无首，另一方面则是士气的衰败。要知道，战争之中士气是最重要的获胜因素之一。而现在，远征军团前锋部队的最高长官瓦连京被俘，那森林里的蛮子溃败也就成了定局。可 P5092 觉得不对劲，他对通讯员说道， 立刻给我接通第6师。 待到接通后， P5092 直接说道， 我是 P5092， 我找 P5031。 P5031 就是第6师的最高长官了。结果对方接电话的副官却说道， 抱歉，我们长官此时正忙着指挥作战，没时间接您的电话，要不您说一下有什么事情吧，我可以转告他。 P5092 内心冷笑起来，他很清楚031就在通讯器材旁边，只是不想接自己电话罢了。 P5 之间的机密通话哪有副官说话的份儿？这副官敢说出帮忙转告的话，必然是031唆使的，不然一个 P4 副官哪里有胆子这么说话。怕是对方俘获瓦连京后，031已经觉得最高司令是他自己的囊中之物了，所以并不打算理会 P5092。 然后如果031真的晋升，那么这位副官马上就可以成为新的 P5 级别高级将领，与 P5092 平起平坐，所以也不用把 P5092 放在眼里。 P5092 冷声说道， 你们先不要急着向北方追击，我问你，你们怎么知道自己抓的人就是蛮子的长官瓦连京？ 副官似乎有点不耐烦了， 我们活捉他的时候，他正在被一堆蛮子拥簇着，抓住后我们突击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了，而且抓住他之后蛮子便开始向北方溃逃，这难道是假的吗？ 哼，如果他在撒谎呢？我警告你们，不许向北方继续追击。 结果副官说道， 森林一战已经在擒获瓦连京的时候结束了，您现在不再是临时最高长官，我第6师可自行制定作战方案了，不劳您费心。如果您担心功劳全落在第6师身上的话，那不如主动一点，去多杀些蛮子。 说完，副官竟是主动挂了 P5092 的电话。 蠢货。 P5092 自认为自己在与对方通话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私心，他对那个所谓的最高司令职位也并不感兴趣。结果就像他说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对方一个小小的 P4 副官竟然都敢对自己冷嘲热讽，认为自己是因为第六师独揽功劳，羡慕嫉妒了。遇到这样的蠢货同僚，即便是 P5092 这样冷静的人也有些生气。任小素在一旁问道， 他们确认抓住的就是前锋部队最高长官了吗？ 是的，他们确认说是审讯出来的。 审讯？审讯一名蛮子的高级将领这么容易的吗？他们抓住对方应该还不久吧，就这么老实交代了？ 我怀疑有问题，我怀疑这个被擒获的人根本就不是前锋部队的长官，而是一个陷阱。那些向北方溃败的蛮子分明就是要将火种部队给吸引到北方去。 那你让他们别去啊，稳扎稳打不好吗？你们 P5 不应该都很理性吗？怎么会被胜利冲昏头脑？ P5092 无奈地看了任小素一眼， 已经拦不住了。你以为我们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工具人吗？并不是这样的，所有 P5 都有各自的家庭环境、成长环境，只是被公司认为适合成为指挥官而已。 哦，原来如此，那你比他们强多了，起码到现在还能认真思考。 正如 P5092 猜测的那样，因为最高司令一职高悬未定的原因，各个 P5 级别的高级将领眼瞅着蛮子已经溃败，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收割功勋。甚至在追击北方蛮子的过程里，第七师和第一师还发生了抢功勋的情况。光凭 P5092 那所谓的临时最高指挥头衔，根本无法节制这些人。没有文件任命的临时指挥太缺乏威信了，而且很多人本就把 P5092 当作潜在的最有力竞争对手，这时候巴不得和 P5092 对着干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